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48集。 朱韵面无表情看着自己的大儿子，他对年仅14岁的李思琪较好地遗传了父亲容貌的事感到无比欣慰，只是偶尔觉得他的表情太过丰富，担心他将来脸上皱纹会长得很快。 阿姨，你别拦我！ 李思琪想拨开旁边拉着他的保姆，保姆痛哭流涕。 哎呦，孩子，你可别犯傻呀！ 11岁的李玉成站在旁边，一脸冷笑。 阿姨，你松手，让他跳吧。 朱韵斜眼瞟了二儿子一眼，李思琪猛然回头。 你说什么？ 李玉成耸耸肩。 你死了我还能多分财产？王八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 李思琪瞬间甩开保姆朝自己弟弟冲过去，李玉成躲避不及，被他掐住脖子。 我就是死也要拉着你一起。 李玉成身材没有李思琪高大，被压制得不能动弹，试图用言语进行攻击。 你也就这点能耐了，三科加一起考了97分，说出去真是笑掉大牙。 闭嘴，我们学校出题难，那怎么一堆人满分呢？ 我， 你们俩有完没完？ 又一道尖利的声音加入战局。朱韵抬眼，二楼卧室门被粗暴推开，七岁的李月玲虎虎生风地来到楼梯口，冲下面吼道， 能不能安静点？不知道别人在看书吗？想死啊！ 李思琪被吓得手一抖，李玉成趁机一个翻身逃脱。李思琪跟妹妹解释， 小玲，不是，我没有。 李玉成整理了一下乱掉的发型，重新摆出冷笑脸， 老实了，你怎么不敢跟他喊呢？哦，对了，喊完作业就没人帮你写了吧？李玉成，你个混账东西，你给我过来，今天我就跟你清账了， 滚远点，别过来，你们俩没完了是不是？ 房子里乱成一片，保姆战战兢兢过来询问朱韵意见。 太太，怎么办呀？ 朱韵看了眼表， 没事儿，让他们玩吧，张姨，你去帮我泡壶茶。 多年下来，朱韵练就了当年主席菜市场看书的本事，喝着热茶，他翻阅公司的项目流程表。叮咚一声门铃响，屋里的打闹声瞬间消弭。李玉成一脸胜利笑容，李思琪嘴里念叨着， 完了完了， 撒丫子往楼上跑。李玉成大叫， 阿姨快抓住他。 朱韵起身开门，李寻带着一股冷风进来。 没什么事吧？忽然叫你去开会。 没事，董思阳受了点伤，围破的那个项目暂时不能跟了，我去沟通了一下。 朱韵皱眉， 受伤？怎么了？ 收拾腰闪了。 骗人的吧？ 李寻脱完鞋起身， 连你都听出是骗人的了，那肯定是骗人了。 到底怎么了？ 不知道，他不想说我也懒得问，反正没什么大事。 李玉成在客厅等不及了，跑到玄关处。 你回来了？ 嗯。 给你这个。 李玉成献宝一样递上自己的成绩单。李寻拿到手扫了一眼。 嗯，不错。 李玉成笑眯眯地说。 爸，现在全市中小学都差不多要放假了。 嗯。 就是说，不光是小学，中学也都考完期末考了。 二楼转角，李思琪趴着门边往一楼看，咬牙切齿。 李玉成这个王八蛋，你管好你自己就得了。 李寻揉了揉李玉成的小脑袋，看向一旁的保姆。保姆连忙说，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 李寻对李玉成说， 去叫哥哥妹妹吃饭。 餐桌上，李玉成无视李思琪警告的眼神，力求让李寻想起李思琪成绩单的事，无奈李寻就是不接他的话题。 对了，假期你们几个想出去玩玩吗？ 李寻一句话将几个小朋友的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了。 你跟我们一起去吗？ 李月玲问。 嗯。 真的？ 一听李寻跟着一起去，孩子们都爆炸了。他们难得忘了所有恩怨，七嘴八舌讨论起旅行目的地来。 去欧洲看城堡吧。 李思琪紧抱妹妹大腿。 听你的，听你的，都听你的，就去欧洲看城堡。 去欧洲哪个国家？德国？法国？ 法国不行。 李寻淡淡否定。 除了法国哪儿都行。 朱韵小指尖搔了搔耳根，没有参与发言。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意大利，全票通过。吃完饭，小朋友们欢天喜地下餐桌。 李思琪。 李寻用餐布擦了擦嘴，对落在最后的大儿子说， 你去书房等我。 李思琪的心情霎时跌落谷底。李玉成做了个鬼脸跑了。不知前路如何的李思琪战战兢兢等在书房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咔嚓一声，门开了。李寻和朱韵边聊天边往屋里走。 用不用去看看董思阳？ 不用，看他干什么？ 他孤家寡人的，又不愿意请人来伺候，一个人不行啊。 不用担心，侯宁在他那边。 走过李思琪身边，李寻靠在书桌上。李思琪不敢抬头，只能看见父亲一双修长的腿交叠在眼前。 说说吧，这成绩怎么回事？ 到了这一步，李思琪也不管那么多了，开始破罐子破摔。 就这样了。 就这样了。 李思琪看到他爸的表情，忍不住退了一小步。他猛然扭头对朱韵说， 妈，你就承认了吧。 朱韵本来在旁看热闹，被拉入谈话，奇怪道， 我承认什么？当年你是不是跟别人搞出来的？我，你告诉我，我亲爸是谁？我绝对不是他的孩子。 李思琪指着李寻说， 不然为什么全家只有我看不懂书？ 两本破书念成这样，你还撒起泼了？ 我不管，我就是看不懂，你也不会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看不懂。 李寻直接起身朝他走过来，李思琪瞬间吓得稀软，跑到朱韵身后。李寻沉着脸， 我打你一顿你就看得懂了。 李思琪躲在后面大声道， 现在哪有家长打孩子的？我要告诉外婆，让她治你。还有我素未蒙面的爷爷奶奶，要是知道你打他们孙子，肯定骂你不孝。你晚上做梦给我小心点。 李寻脸色越来越黑， 你给我过来。 李思琪终于缴械， 妈，救命啊，妈。 朱韵上前半步挡在李寻面前，将李思琪推出书房。 口无遮拦，自己回屋反省去。 弄走李思琪，李寻端起桌上的水杯灌了几口。朱韵在他背后劝道， 你说说就算了，别真动手打孩子。 李寻低声咒骂， 他俩下又死不了。 你歇着吧，你也知道思琪嘴上没谱，要是真到外面乱说，说你虐待孩子，先不说我妈那边会怎么样，媒体马上就爆起来了，你是不是还嫌名声不够烂呢？ 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树杈长歪了就要紧，他要不是我儿子，我才懒得管他。 朱韵挑眉， 不是你儿子？哼，我想想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，万一当年我哪次酒后断片没记住呢。哎，喂，别靠这么近。 李寻用自己的身体将朱韵挤到书架上，他年过四十，因为专注工作从不胡吃海喝，所以身材还维持得不错。不过他烟臭得厉害，加上总是摆出一副臭脸，所以眉间和眼角的细纹很明显。 接着想啊。 时隔多年，他的声音还是能轻易让他神魂颠倒。朱韵忍不住垂头，下巴被李寻捏着抬起来，他吊着眼稍笑。 开玩笑的。 朱韵声音无力地拨开李寻， 拜你所赐，我想起我们当年了。 朱韵也想起来了。李寻下颌蹭得他有些涩，他笑着说， 那时候真疯狂。 李寻也跟他一起笑。朱韵怀念地说， 那时我们还很年轻呢。 李勋拖着他的脸。 你现在也很年轻。 胡说。 真的。 朱韵蹙眉。 难得啊，你竟然主动夸人。 前几天张放他们闲聊时还说，因为你定的标杆太高了，公司里那些小姑娘都不敢对我有想法。 刚才那点美好的回忆全被插走了。朱韵一把推开李寻，李寻原地打了个晃，臭不要脸的笑。朱韵也冷笑起来，风凉道： 哦，那看起来男人的胆量确实比女人要大啊。 什么意思？ 我的进度比你快，我已经收到过很多次邀请了。 李寻脸霎时黑了。 什么？ 朱韵耸耸肩。 谁？ 公司里的公司外的都有啊。 公司里的是谁？ 这我怎么说，等着给人找麻烦吗？哎呀，一个年轻的小孩，我帮了他点忙，他感动得要死，认认真真跟我表白。哎呦，照这么看的话，保不齐我保养的真的算不错呢。 朱韵。 话被打断，李寻阴森森地看着他。 老子还没死呢。 朱韵努努嘴，视线游离一圈回来后，发现李寻还是那副阴沉的表情。他小心凑过去抱住他的腰。 开玩笑呢，我都没当回事儿。你要不提我都忘了的。 没反应。晃一晃。还没反应。再晃一晃。那森寒的嘴角总算松了点儿。朱韵凑过去，李寻等着他讨好的献吻，结果朱韵在他脸上摸了一下就抽身走了。 我去准备旅行的东西。 朱韵关门，隐隐听到李寻背后无奈的哼笑。 行，你们娘儿俩今天就轮番上吧，能气死我最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